想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我每一堂课都多上二十分钟，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上到五点二十下课，然后晚上从六点二十开始上，上到九点四十。那我们回来翻到第二页，继续看那个危险性。在危险性第二页上面的括号三，发生原因的合法性，就是危险内容的合法性。那这边主要讲的是因为犯罪行为所生的危险，是不受保护的。例如说，我们看哪个条文？来，现在看109条，这个是受险里面的规定，请看109条第三项。109条呢，它是受险的规定，第三项提到说，被保险因为犯罪猝死，或是拒捕和越狱致死者，保险不负支付保险金的责任。就告诉你们说，违法的事情不造成损害，保险公司是不理赔。而例如说呢，往后看到133条，133条是伤害保险的规定。伤害保险类是一般我们俗称的意外保险。133条这边规定说呢，这个被保险人故意自杀，这个跟犯罪无关，看后面。因为犯罪行为所致伤害、残废和死亡，保险不负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好，所以这些呢，是危险的一个合法性，不法的行为所生的危险，保险公司是不理赔的。好，接下来往下看第三个叫补偿的需求。补偿需求就是没有损害就没有补偿。我刚刚提到没有危险就没有保险，对不对？那下一个概念就是保险既然是填补损害的制度啊，所以没有损害就没有补偿啊。那这个补偿呢，我们就分成两类，就是损害其实可以分成具体和抽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这个一定要把它记清楚。损害呢，可以分成所谓的具体损害和抽象损害。例如说，举个例子来看，先假设说车祸事故好了，好吧，讲这样，车祸事故。比如说甲呢，驾 A 车，然后遭受乙呢所驾驶之 B 车所撞。哦，甲驾驶 A 车遭乙所驾驶 B 车所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甲会受有什么损害？甲可能受的损害是，甲的损害可能会有 A 车的损害。那 A 车的损害呢？这个应该是具体的，因为它是财产嘛，对不对？财产损害一定很具体嘛，就是它有一个可得计算的标准，比较具体。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甲呢，还会有的损害是甲的身体的伤或亡，我们讲伤就好了。身体受伤，那甲身体受伤呢？这部分的损害可能会两种，一种呢就是医药费，那这种医药费呢是指实际支出的医药费，实际支出的医药费呢，这个我们把它称为限额型的医药费。限额型的医药费是说，因为被撞去看医生，看医生就扣掉健保给付，实际上有自费负担的部分，这是限额型的医药费。那还有另外一种医药费呢，这也是医药费的概念，但是我们把它称为日额型的医药费。日额型的医药费呢，它的概念例如说呢，它是什么？你假设甲被车所撞受伤，躺在病床上，躺在病床上的话，可能他会有身心的不舒服，所以我们在伤害保险里面会有几步叫做。住院满一天，住院满24小时，给1000块，给2000块，给3000块。所以像这一种，它不是实际支出的医药费，它是什么？它是填补身心痛苦的。你的身体所遭受的痛苦，你心理上的不愉快。那像这一种呢，就是日额型的医药费。那限额型的医药费，它的概念是什么？是具体损害。那日额型的医药费呢，比较抽象的损害，也就是说它没有客观可计的标准，就像讲义上面写的一样。所以我们在想损害的时候啊，在判断损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想通盘全盘一点，也就是说财产保险 在财产事故上，财产当中的损害通常都是具体的，有客观可计的标准的。人身损害不见得都是抽象的。人身损害，今天假设断一只手、断一只脚，命不见的，当然很抽象，对不对？但人身损害里面可能要支出医药费，这就很具体。所以在思考人身保险的时候，你不要把人身保险损害都想的是抽象，人身保险的损害也会有具体的。那在伤害保险里面，在伤害保险里面呢，我们其实都把它称为医药费的损害，就在保险实务上，只有把它称为医疗损害。那医疗损害呢，你就要进一步去看是限额型的医疗损害还是日额型的医疗损害。限额型的医疗损害，结果是实际支出的医药费，这种是具体的损害。那如果是日额型的医疗损害，我们把它称为是什么？是填补身心痛苦的医疗损害，它就是抽象损害。那为什么叫日额型？为什么用日这个字呢？主要原因是因为一般保险实务上就是住院住满24小时，就是一天给你多少钱，填补你心理的损害，这叫日额型。那为什么上面叫限额型？因为是以实际支出的医药费为限。保险公司给你保险金，所以它是什么？以实际支出的医药费填补保险金，这样听得懂意思吗？所以我们在讲损害的时候啊，你就要记得说，损害概念有具体的，有抽象的。那具体损害呢，既然有客观可计的标准的话，这边就是很重要的原则，叫做什么？叫损失填补原则。也就是说，什么叫损失填补原则呢？就是保险给付啊，只能小于等于具体损害。保险给付必须小于等于具体损害。如果你支出的医药费，假支出的医药费是30万，保险金最多给到30万，不能超过30万。为什么要有这个损失填补原则？原因呢，是因为要避免道德危险来的。这样的概念是为了避免道德危险。那什么叫道德危险？这个呢，我们来看一下讲义的后面，请翻到讲义的第8页。你看到第8页上面有个括号，都叫防止道德危险。那什么是道德危险呢？就是故意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主观意图。这个叫道德危险。如果啊，100万的车子被撞烂之后可以拿到150万，那我们干嘛不把车撞烂？对不对？所以100万的车子被撞烂之后，顶多拿100万，那这样你就不会造成危险，因为你顶多拿100，顶多把你失去的东西再拿回来而已，你不会有任何多余的利益啊。那这样我们就不会想要故意导致事故发生。所以保险的那个概念就是，它不是赚钱的工具。保险只是填补损害，任何被保险都不应该受了保险给付而获有利益，要记得这个观念。那如果说因为受了保险给付而获有利益的话，我们就把它称为不当得利。如果把这个箭头倒过来，把那个大鱼小球都要倒过来的话，这样就是我们所称的不当得利。这个不当得利跟民法的不当得利是两码子事哦。保险法上讲的不当得利，就是保险给付超过具体损害，也就是说你因为保险而赚钱，那就是不当得利。跟民法上讲说没有法律上原一方受损一方受利益是两码子事。为什么是两码子事？在保险法上，你受有利益的原因永远都是因为保险契约，对不对？但是保险法上讲不当得利，就是说我不要让你拿到钱比你所受的损害还多。我们可以想看看，如果说今天因为一个具体损害的产生，我可以赚钱的话，车子100万被撞烂之后可以得到150，那这样我就可以多赚50万，对不对？多赚这50万就会造成我主观上的一个诱因，故意去把车撞烂， 所以我们在具体损害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要准确填补原则？要先要求具体损害的具体小，保险起步要小一点的具体损害。原因就是因为一旦可以赚钱，一旦有不当的这个现象，那道德危险就会跑出来。可是保险呢，我们是禁止道德危险的要求概念，我们认为说保险契约里面不应该有任何道德危险存在。那怎么去避免道德危险存在？那就是去禁止不当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损失填补原则。这样听懂意思吗？那这个只有具体损害才会这样，抽象损害没有这种问题。例如说断一只手，断一只手，保险公司给你200万的保险金，我们会不当得利吗？我们现在讲是单纯讲断一只手，不是讲断一只手所生的保险费哦。我们现在讲的是所生的医药费哦，不是这样。我们现在讲的是抽象损害的断一只手。那如果是抽象上断一只手，不谈医药费的问题的话，断一只手难免身心会痛苦嘛。那这个身心痛苦给你100万，给你2亿，给你5亿，这些都不应该认为不当得利。可是你会想啊，如果说断一只手可以得5亿，那我们是不是开始会考虑说干脆断一只手算了，反正人生赚不到5亿。所以其实啊，在抽象损害的部分呢、啊，我们给太高的保险金啊，还是会有道德危险。不过这个道德危险不是源自于不当得利来的，而是源自于人类的自我牺牲的心态。假设今天目前实物上的行情啊，5只手指头啊，断一根100万，目前起步上限是这样，断一根，他们业界约定成数。那如果断一只手指可以换100万，那要不要换？肚子饿的就弄一根，一年一根，年收100万，5年5根，那另外再有你，没有手了，没有手指再断手，断脚，这辈子都靠身体卖肉过活。像这种情况也会有道德危险，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呢，其实，在抽象损害的部分啊，不是说不会有道德危险，还是会有，只要保险金过高，仍然就容易有道德危险。但是这跟不当得利没有关系，这是源自我们人的自我牺牲。我们在衡量说，我要留住我的手的健全，还是我把它换成钱？人是会这样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所以呢，我们这边要观察理清楚哦，道德危险在具体损害、抽象损害都是会存在，哦，都是会存在。只不过在具体损害的部分，你道德危险产生原因是用你经过算计的结果。你算计的结果是说，我车子价值100万，毁损都拿150，我当然把车子撞烂嘛，这是算计的结果哦。那人身保就是抽象损害产生的道德危险，不是算计的结果，是人的自我牺牲的衡量结果。我想一想说，我这辈子赚不到5亿，如果断这只手可以拿5亿的话，惨了吧？我就会这样想。那这种心态就叫道德危险。所以观念上就是，道德危险在两种损害都会产生。这种故意牺牲自己的财产或身体去换来保险金，在两种损害的概念下都是会有的，只是出发点不一样。在具体损害部分是什么？因为不当得利的情况来的。在抽象损害部分是什么？是我们人类自我衡量之后决定我要怎么做来的。这样 OK 吗？好，吃得饱的时候都不会有这种道德危险的、啊。肚子饿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看看自己的手，跟你很饿的肚子。吃下你一只手，一下就饿了嘛。但是如果把它砍断，然后拿保险金，100万可以吃很久啊。哦，所以呢，在这个部分稍微出现它的概念，这是具体损害的部分。那这样的话，它抽象损害怎么办？抽象损害，它就没有标准啊。例如说，抽象损害，假设今天保的是一条命，一条命不见，那你这样，你这一条命要去保多少保险金？你看嘛，100万的车子去买保险的时候，顶多买100万，不可能卖你超过100万的保险，不然就到时候危险就跑出来，对不对？就不当得利。那今天如果说我保了这个寿险，保一条命，或我保的是一个这个意外险，保我的手的健全性，保我的四肢健全性，保我身体健康健全性，那请问这条命你要保多少保险金？站在我们的要保的这一方的立场，现在我们的立场去想，你这条命要保多少保险金，其实是你自己衡量经济实力的结果啦。如果说我一个月赚7万块，假设我一个月赚7万块，我一个月可以负担得起交1万块的保险费，再加上其他开销，我7万块可以打平的话，那我就会拿1万块的保险费去买一个保险，或许可以买到1000万的保险，或许是这样。好，但是如果说我一个月只能赚3万块，你叫我付1万块保险费就要人命了嘛，对不对？我就不用想到以后现在就没命。但这种情形之下呢，我可能只会去买一个3000块的保险，那3000块保险或许能买到300万的保险，类似这样。那叫我就过去订到1000万。所以站在我们的立场，我们要保对方的立场，我这条命要去买到多高保险，其实我们考量不是我命的价值啊，我们考量是什么？我现在有多少财力能够负担多少保险费嘛？这是我们这方的考量。现在立场兑换一下，假设你变成保险公司，我来跟你买保险， 那你要接受我多少的邀约？你考量的是什么？你考量的是那个保险金额高到什么程度？我会想死，我会想把我的命卖给你。比如说，我年收入应该几百亿嘛，那我跟你买保险，所以如果我跟你买一个200万的保险、300万的保险，你就不会怕，因为可能我一年就赚200万，你就不用怕这个，对不对？但如果说今天我跟你买一个3亿的保险，你或许就要怕。因为我很有可能想说，干脆把人命卖给你，然后让我的后人拿3亿啊。所以呢，如果你是保险人，在衡量接受多少保险金额的邀约的时候啊，你看的就不是我的经济实力，你看的是道德危险的界限在哪里。所以在跟我约定这个保险金额的时候啊，你就去好好想一想说，卖我多少保险金的保险，我会把我的命卖给你。所以这边呢，在损害、在抽象损害的情形之下。在观赏权的情形之下，双方呢，双方去协调一个保险金额，所以这部分衍生出来概念叫定额保险。例如说，我拿一条命出来保，那这条命要保到多少呢？你就跟我约定一个保险金额，所以这个定额的额啊，它是保险金额。一条命跟你买保险，你们讲好说啊，买500万的保险，你衡量我不会为了500万而死，我衡量500万的保险摊起来每个月的保费是我可以负担的，所以我就讲定的，我买一个保险是500万，这500万不代表我的命的价值，在定的保险情况，它不代表我的命的价值，对我来说500万对应下来的保险费是我能够负担的，对你来说，你考量这个500万，是你认为我不会为了500万的自杀之类的，这样 OK 吗？这可以理解吗？好。那往上看这里，我先把这段擦掉了，应该都是他。那如果在损失填补原则之下呢？例如说，先假设，我拿 A 车市价100万的 A 车投保，我拿100万 A 车的市价去投保。你是保险人，我是养老人，请问你会卖我多少保险？多少金额的保险？你卖我的保险绝对不会超过100万，超过100万的话，我就把车撞烂卖给你就好了，跟你换保险金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不会卖超过100万。可是问题是啊，车子的价值会变动，新车100万，跟你买1年，依照目前实物上折旧标准，1年折旧标准是80%。那这样的话，这辆车100万的百万新车，到年底它剩下80万的价值，到目前实物上计算是这样。那这样的话，你要卖我多少保险，你可能就会去衡量。那衡量的方式呢，有两种，有所谓的定值保险和不定值保险。这观念要记起来，这很重要哦。那定值跟不定值什么意思呢？定值保险的意思是说，事故发生时啊，按照约定价值为标准。我用我的话讲，然后笔法的话写好好懂。按照约定价值为标准。计算理赔，理赔是指保险金的给付了，对不对？计算理赔，因为实务上都用理赔的用。不定值保险是说事故发生时啊，按照事故发生时标的物的市价为标准，计算理赔。你讲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所以请务必把它理清楚。我拿100万的车去买保险的时候，其实我们两种做法，就是我们在订约的时候约定好说，事故发生按照约定价格来计算理赔了。那 或者事故发生的时候呢，按照标的物的事件为标准计算地点，有两种做法。这两种做法你想想看，如果车子是我的，哦，车子是我的，你们是保险人，那我在跟你订约的时候，那订约就讲说，好了，那事故发生的时候要怎么赔呢？电子保险是说，就我们现在先讲好，我们用90万为标准好了。我们刚刚讲这个一年的折旧标准是，最高上限是100万，对不对？新车100万，一年折旧标准是20%嘛，折到年底会剩下80万。那我们就讲好说，那不然事故发生的时候用90万理赔。所以呢，例如说，我们这边就讲了，例如说90万，讲好有什么好处？讲好的优点是什么？避免事故发生后认定标的物市价的困难，对不对？认定市价之争议，那避免事故发生后认定市价的争议，它的好处是什么？理赔会比较迅速，可加速理赔。那相对来说，下面这一个，如果是不定值保险，是事故方式按照事故方式标的物的市价为标准计算理赔，它的好处是什么？比如说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经过鉴定的结果，你这辆车的价值是88万2，我们就用88万2为标准计算理赔，撞烂了赔你88万2，但上面那个呢，如果撞烂了还是赔你90万。那你 就不会多赚18万。所以呢，它的标准在它的好处在于说呢，好处在于说可避免不当得利。举一个简单例子来看，就像我们刚刚讲这个例子，例如A 车哈，我们看 A 车是100万投保，好，事故发生时，好，事故发生时，好，事故发生时 ，A 车市价88万，事故发生时 A 车市价88万。如果照定值保险的话，然后我们讲全损啊 ，A 车全损，嘣，事故发生 ，A 车全损，市价88万，当时市价88万，如果照定值保险去理赔的话，赔多少钱？赔90万，因为上面讲好90万，对不对？赔90万，啊，理赔90万。如果是不定值呢？理赔多少？88万，是这样吗？那你就会说了，那像不定值，像定值保险不就会有不当得利2万块吗？可是啊，在保险理赔的时候啊，如果我是保险人，你是要保人，我跟你说，哎、欸，你这辆车经过我鉴定的结果，它是市价价值88万。就会说怎么可能，我车才开没几天呢，它的价值应该还有95万。所以我们这边讲说 A 车市价88万，它在车祸那时候，在事故发生时那时候，在事故发生时那时候，它到底市价是不是88万，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争议，这是争议所在啊，争议会在这里啊。对，你是要保，我是保险公司，你一定会讲没有，我的车子市价95万，我说我们讲的是世界88万，我们会因为这件事情搞到保险给付没有办法理赔，因为我们没有共识。可是如果是定值保险的话，不要吵，管你是多少，反正就是90万理赔。那、啊、如果是不定值保险的话，就必须要吵嘛。所以我们反过来说，它的优点是这样，那它的缺点是什么？定值保险缺点是什么？一生不当得利。 明明世界只剩88万了、啊，我却必须赔你多少？赔60万，最多赚2万。那反过来说，不定值保险的缺点是什么？对于事故发生时，标的物之事假。一生正义就有爱理赔的迅速。我们等来演变啊，我一辆车市价100万，你们是保险人，我跟你买保险，我就跟你说了，这辆车我要买100万的保险，因为市价现在100万，新车嘛。你说好，买100万的保险，那就代表说你将来赔的上限就是100万。可是呢，你可能不想跟我买，我想想说，那我们先约定好了，我们先来看事故方怎么认定嘛，对不对？因为事故方要怎么认定这个标的物的价值，或者不可以不当得利嘛。那这时候我们就有两个选择，你可以跟我买，我可以跟你买那个定值保险。如果跟买定值保险讲好的话，现在就讲好，事故方的市价就是90万，就我保险金额上面买到90万就好，我保险变成90万就算了。将来事故发生的时候，不管我车市价是多少，你就得赔我90万。所以这一年内，我不管车保养的多好，或是把它操到很烂，事故发生你还是得要给我90万。那这样很好判断，因为反正看车是全损嘛，对不对？全损就赔90万，他没有全损就看损车损失比例是多少就去赔嘛，也很容易理解哈，这很好做。但是你可能会怕我，明明把车超到剩下60万的价值，把它超烂，结果还是要跟你要90万，这样我会有道德危险，所以你可能会考量我这个事情。反过来说，如果我在跟你邀约的时候讲好说啊，到时候实付就好，跟实际上的换算就好。如果事故发生的时候市价是80万，就赔80万；如果事故发生的时候市价还是100万，就赔100万，我就给你买一个100万的保险。然后我们讲好说不定值，用事故发生的真实价值做认定。然后事故发生了，我去找你啊，我就说请你赔，你就跟我说那个车子经过你调查结果，价值剩下88万。我说没有，其实我车子保养的非常好，还是做了保养系统，我的车价应该还有95万。我例如说我的车子拆一顶做过了，就它应该有200万的价值，类似像这样，对不对？假设啊，像这种情形的话呢，我们将来就会在车子在事故发生那一刻，它价值多少会有争议。你说这很难认定吗？中间依据好了，不要忘了现在看到的是一堆废品，你没有东西可以鉴定的，那个车子已经撞烂了。一定是撞烂我才来去跟你讲保险金嘛，不会说来我们现在鉴定完鉴定好了哦，不会这样啊，一定是先撞了变成一堆废铁，我们再来炒这堆废铁，再撞掉前一秒钟它的价值是多少，就很容易有争议嘛。所以呢，在保险理赔上，我们先分这两大类，回到最左边去，那关键是这样下来嘛，回到最左边去，一开始先来问要保什么，保具体的损害还是抽象的损害。如果保的是抽象的损害的话，很单纯。例如说，我跟你讲，我要保我的命，很单纯。这个时候呢，我就衡量我能够负担多少保险费，你就衡量保险金能高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我会把自己弄死，对不对？你就衡量这个嘛。然后，所以呢，你衡量的标准是我的道德危险，我衡量的标准是我经济上的负荷能力。然后我们就约定一个保险金额，说这个保险金额就是1000万，你觉得 OK， 那就买了，我就买了。好，这是在抽象损害的时候保的是命。接下来做不是抽象损害，是具体损害，是有客观可计的标准。我保的是一辆车，那我保的是一辆车的情形之下呢，接下来我说啊，车子价值100万，现在在订约的时候讲好100万没有问题，对不对？没有问题。接下来，但是理赔的时候呢，跟订约的时候价值可能会有落差嘛，所以为了避免不当得利，我们概念上是指事故发生时的价值是多少。那对于这个事故发生的价值到底是多少，要怎么认定呢？我们就有两种不同的做法。第一种做法是我们现在先讲定事故发生时的价值就是90万。将来事故发生的时候，都不要再争执标的的价值，我们就用90万做标准去计算理赔。那另外一种是不要讲定，等到事故发生之后再来认定。好，上面的那一种叫定值保险，定值啊，这个值是什么意思？标的价值啊，值是标的价值。什么标的价值？事故发生时的标的价值，不是订约时哦，是事故发生时之标的价值。 因此呢，这边有一字之差的名词，但是意义完全不一样，先把它理清楚。我们这边提到定值保险，这边提到定额保险，这是两码子事，完全不一样。哦，定额保险是抽象损害下面的概念，定值保险是具体损害下面的概念。这样 OK 吗？好，再介绍一个观念，哦，这也是很重要，要持续把它记下去。在具体损害里面，保险法学的好不好，这些就是个基本的影响。在具体损害里面，我拿 A 车市价100万去投保60万，事故发生，损失40万，请问理赔多少万？不是每次事故发生我们都撞烂，都撞烂，没有啊，可能是，例如说100万更多，可能钱不够保60万，而60万。出车祸的时候，他损失不见得是整辆车都撞烂了，他可能只撞了40%之类的，那都要赔多少？这边呢，我们有几个名词，稍微把它记清楚啊。这个叫做标的价值，保险标的物的价值，又称为保险价值。这个叫标的价值，又称为保险价格。投保60万，这个叫保险金额。事故发生的时候损失40万，这叫损失额或损害额。最后理赔多少，就叫保险金。这保险金跟保险金额是两码子事。保险金额是一开始约定好的，保险金是最后实际给你的。这样 OK 吗？那到底要赔多少？有一个公式是这样算。保险金等于投保比例乘以损失比例，我先讲具体损害啊，具体损害才有这样啊，具体损害哦，这样它标题是具体损害。来，什么叫投保比例？保险价额跟保险金额的关系，保险金额跟保险价额的关系，损失比例是什么？损失比例是保险价额跟损失额的关系，跟损害额的关系。现在把数字填上去，这辆车子市价是多少钱？100万，对不对？所以保险价格是100万。100万的车子投保了多少钱？投保60万，只保了60%。100万的车子出车祸的时候损失了多少钱？40万，所以损失比例是40%。所以最后给多少保险金？24万。你100万的车是保了60%，保了60%之后事故发生又只损失了40%，对不对？所以我只给你24万。可以理解吗？这个要记起来哦。 我们后面都会用到，只是讲这个观念是连贯的，所以这把讲。如果我们要填法条上去的话，是有的填的。来，开始填法条上去。来，请先看到第50条。保险法第50条规定说，保险契约不定值保险契约及定值保险契约。这个保险契约指的是什么保险契约？具体损害的保险契约，不是抽象损害的保险契约。可是你看50条上很多是抽象损害、具体损害吗？他没有讲，有没有？他没有说，哎，这是具体损害的保险契约分成定值和不定值，他没有这样讲，他就很笼统泛称保险契约。可是现在我们在观念上已经学清楚了，我们自己就知道了。50条所讲的这个保险契约是指具体损害，为了具体损害而定的保险契约。因为如果是为了抽象损害而定的保险契约，就没有在分什么定值不定值，它根本就没有客观价值，它就只有一个约定的保险金额而已嘛。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所以呢，哎，50条第二项说了，不定值保险契约为契约上载明保险标记的价值，需视危险发生后估计而定的保险契约。这个法条呢，在标点符号上呢，弄得很糟糕。我们稍微挪动一下，不定值保险契约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保险契约上载明（括号）。你把法条拿铅笔来改一改。不定值保险契约为保险契约上载明（括号）。载明什么？保险标记之价值，那个括号拿掉，需视危险发生后估计而定的保险契约。有听懂吗？什么叫不定值保险契约？不定值保险契约说，事故发生时按照事故发生时的标的价值为标准计算理赔嘛，对不对？所以依照50条第二项的规定啊，50条第二项的规定是保险契约上载明啊，保险契约上载明（逗号）保险标的的价值需视危险发生后估计而定的保险契约。所以不定值保险契约上面会记载保险标的的价值吗？不会，在保险标的价值那个栏位里面，它会写说等到事故发生后再估计。有听懂吗？比如说，保险契约上可能会有个栏位写保险标的的价值，假设保险契约里面有栏位说，欸，保险标的价值是多少？那如果是不定值保险契约怎么写？事故发生时定定。它是这样填的啊，就契约上就填上说事故发生时的点，这样懂意思吗？如果是不定值保险，在保险契约上会有个栏位，就说保险标的价值是多少，它就不会填上去，它就不会填上那个钱是多少，它就填上这句话说事故发生时的点。这个就是50条第二项所说的，不定值保险契约为契约上载明（括号）保险标的的价值需视危险发生后估计而定的保险契约。那什么叫定值保险契约？往下看第三项，定值保险契约为保险契约上载明保险标的一定价值的保险契约。所以呢，在50条第三项的规定之下，如果是定值保险契约呢，它会怎么写啊？保险标的的价值这个栏位它会怎么写？它会写90万，这边90万。这样听懂吗？哦，50条第二项，这个就是50条第二项的写法。它这个是50条第三项的写法。就是说，我们保险法哦，那个逗号也逗得怪奇的。50条第二项，你看50条第二项，如果不到我的逗号去逗的话，就变成是不定值保险契约不会保险契约上载明保险标的的价值。啊，你看第三项，定值保险契约、保险契约上等保险标的一定价值的保险契约，它这两个有什么差别？所以50条第二项在解读的时候啊，请务必把这逗号挪一下。50条第二项改成不定值保险契约为保险契约上载明（逗号）载明什么呢？载明保险标的的价值（逗号）拿掉，需视危险发生后估计而订立保险契约。 所以在五十条第二项情形之下，保险分配财产在契约上怎么填？就填上事故发生时认定，或是事故发生时估计。那如果是电子保险契约人，就直接写个九十万。那事故发生的时候，就用九十万的标准去计算理赔，就发生后面那些大手术。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接下来往后翻到第七十三条。来，请看到七十三条第二项。七十三条第二项说，保险标的以约定价值为保险金额者，请把保险金额画起来。好，七十三条第二项。七十三条第二项说，保险标的以约定价值为保险金额者，好，把保险金额画起来，把那个保险金额改成保险标的价值。我改成保险价了，对不对？写在这边了啊，第三条啊，第二项为保险金额者，把这个啊改成保险价额，或是保险标的的价值。一样的意思啊，把它改成这样，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立法错误了。因为七十三条第二项讲的是什么？来，你往下看，第三条第二项说，保险标的以约定价值保险金额者，把它改成以约定价值保险标的价值者，发生全部损收部分损失时，均按约定价值为标准计算赔偿。所以七十三条第二项在讲什么？在讲这里。来，我们连接一下，然后连接一下，来，你看哦，先买一个车子的保险嘛，对，然后是定值的嘛，哈，定值了哈。一开始签约的时候，保险标的价值这个栏位，我们要填什么东西？我们要填上九十万，有没有？我填上九十万，以这个约定的价值为保险标的的价值。事故发生的时候呢，依照七十三条第二项后面的话，后面那段规定说什么？事故发生是按约定的价值为标准计算理赔。大家有看到吗？好，我们再看七十三条第三项，保险标的未经约定价值者，发生损失时，按照事故发生时实际价值，把那个事故发生时多少钱？很多人都误会这个，事故发生时实际价值为标准计算赔偿。啊，看这边就好，所以你看到把它接到这里，来讨论，拿一百万的车子去买保险，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定值啊，哦，没有定值，所以五十条那边跟我们讲说，哎，那个保险标的价值你要填，我们就依照五十条第二项填上事故发生时认定，然后现在本事故发生啊，接起来接到七十三条第三项说，保险标的未经约定价值者，我们这边没有约定嘛，我们这边是写句话说事故发生时认定，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就说啊，他说发生损失的时候，按照事故发生时的实际价值标准计算赔偿，就接后面这句话，不定值保险，对不对？按事故发生时标的物的市价为标准计算理赔，这样会了吗？嗯，有点复杂啊。乘以投保比例乘以损失比例，太乖了。不要翻分的比例。好吧，我把这块，这个，啊，他这个，一样，我把弄到 所以马上往这边来。再把公式写一遍。刚刚最右边那个公式啊，把它写到这边来。保险金等于保险价额。乘上投保比例，再乘上损失比例，对。好，这个有点复杂哦，等着再跑一遍，把关键把它串起来啊、哦。往最左边开始啊，损害。保险的目的要评估损害，可是偏偏我们知道损害有具体损害跟客观损害。具体损害呢，是有具体客观标准可计的损害，像车子有可损灭是具体损害。抽象损害呢，是在指什么？指没有客观可计的标准，例如说断一只手、断一只脚等的命不见，就是没有客观可计标准。这边比较单纯的是抽象损害这一块，因为它没有客观的标准，所以呢，没有不当可计的。因此呢，我们跟保险公司签约的时候，保险公司呢，他会跟我们去衡量，协调出一个保险金额出来。那这个保险金额就是这个事故发生理赔多少钱的事情。那这个保险金额呢，我的命拿去保，要保30万还是保3000万？但是我衡量，我要保要衡量我的财力在哪里，我能够负担多少保险费？你保险公司要衡量的是到底危险，超过多少保险金额，我可能就弄死我自己。你要衡量的是这个，啊，这叫定额保险。定额的额叫做保险金额，啊，那额是那个意思啊。来，接下来具体损害的部分，因为我们对称股原则，我们怕不当得利，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可能让被保险拿到的钱超过他实际上所受的损害。可是偏偏呢，损害的概念、啊、有两种，也就是说，我们在保险实务的运作上有定值保险跟不定值保险两种操作方法。定值保险和不定值保险的值是指说，要不要去确定事故发生者的利息是多少，在订约的时候。如果今天我们保额是定值保险，依照50条第3项，还有73条第2项的规定，我们保额是定值保险的话，那就是在订定契约的时候，就在契约上载明保险标的价值是多少。例如说，就这个例子来看，契约上订约时写保险标的价值是90万，写上去了。写上去之后，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再管实际上的市价是多少，依照73条第2项的规定，以事故发生时的实际价，以约定的价值为标准去计算理赔。就是定值保险。假设我们今天保的是不定值保险的话，那么我们在写契约的时候，50条第2项就告诉我们说，契约上不要写一个数字出来，契约上面就要写什么？等到事故发生时再认定。然后73条第2、3项就跟我们讲说了，按照事故发生时标的物的市价为标准去计算理赔。这样可以理解吗？那定值保险的好处跟不定值的保险的好处分别不一样。定值保险的好处在哪里？可以避免事故发生时定标的价值的争议嘛，理赔比较迅速，对不对？但是有可能会发生不当得利。例如说这辆车子事故发生的市价可能只有88万，可是我们就给成90万。那不定值保险好处就是它可以避免不当得利，但它的缺点在于我们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对标的物的市价会产生很多争议，这样理赔会变得很迟延。那不管是哪一个险种，不管你是用定值或不定值，最后具体损害在计算保险金的时候，要付的保险金的时候，都是按照这个公式在计算，就是最左边那个公式，就是保险金等于什么？保险价额乘以多少比例再乘以损失比例。我的保险金是100万的车子，我投保比例是多少？损失比例是多少？乘出来就会得出保险金要付多少。这个都在讲具体损害哦，还有是抽象损害呢。一条命拿去保300万，事故发生赔多少？给我们算就是300万，因为命的损失有那个50%的吗？没有可能嘛，对不对？命的不见就是100万，假设一条命拿去保500万，死就500万，没有死就怎么样？就没有500万啊，他没有那种什么说损失比例啊，那会不会有投保比例？也不会有投保比例啊，我拿我的命去买保险，那有多少投保比例？要有投保比例，要损失比例的前提都是要有保险价的，有没有？我的命是无价的吗？怎么会有保险价的？没有价的就不会有比例的概念，所以它是完全两套不同的体系哦。啊，这边呢，一开始哦，所以我们后面还是要陆陆续续讲很多次的、啊，只是说这时候把它比较完整的讲完，然后就把它记下，等它完全是这样连的、哦。那其实你从这样来看，就知道我们保险法的法条了，就是很多地方都会出错，对不对？ 像去年的考试就是法条叫你改这个条文错在哪，那个条文错在哪，就这样考啊。所以例如说像我们刚刚看的五十条，没有错，有错啊，对不对？第二项逗号逗错位置的，七十三条有没有错？有错啊。第二项呢，把保险价格改成保险写成保险金额的，就会有这种情况。不过这个呢，也不能怪民国十八年的立法者啦，那个时候都搞不清楚就算了，要怪是怪这几年来到底干什么嘛，应该是这样。这些问题早就被发现，可是呢，没有理他就是。好，那我们再翻回来欺骗保险的要素这里。接下来我们往下看第四个叫有偿性。今天这五个要素介绍完了，保险那个怎么办？现在就是一些细节。如果说我们要讲练功、练招数和练内功的话，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内功。那剩下那些都是那些套路的问题，怎么打比较漂亮的。那往下看有偿性，有偿性是指说必须借由危险共同团体去负担保险费，以盈余之金。那我们特别强调，买保险必须是有代价的，保险契约是个有偿契约，因为我们的保险法的出发点是什么保险？商业保险，是盈利性质来的啊，对不对？所以呢，为了让保险公司能够营运，保险公司就一定要赚钱，我们不能让保险公司赔钱。所以说保险公司赔钱的话，保险制度就无以为继，因为保险公司倒了，谁来弄保险公司？谁弄保险事业？所以保险公司要能够维持，就是要能够赚钱。那你说，那他保险公司倒掉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如果今天保险公司他在社会上招揽了上万个保险契约，那一旦保险公司倒掉，我们这些保护的权益谁来维护呢？就会造成社会问题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保险公司有钱赚。那赚太多对我们不利嘛？赚太少对他不利嘛？这就是主管机关去衡量保险费率标准的一个功能。所以保险费要收多少，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的，那个费率标准要经过我们主管机关核定说，你不要赚太多，那就让他倒掉。他的概念是这样。那有偿性能规定的这个概念就是对象明原则。对象明原则就是说，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越高，他收的保费就要越高；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比较低，他收的保费就会比较低。所以啊，你保的保险金额越高，他收的保险费衡量越高。这样可以吗？这样对象衡平原则啊。好，再往下看，独立的法律上请求权。那独立的法律上请求权意思是说，整个保险契约的核心概念在哪里？来，假设我是养保人，你是保险公司的，我是养保人哦，你是保险公司，请问你开保险公司的目的在哪里？我当然你开目的当然赚钱嘛，但是你是怎么赚的？你是借由为我承担风险而赚钱的嘛，对不对？所以保险契约呢，在双方当事人里面，我们后面会介绍啊，在保险人这一方，你们这一方，你的主体及你的主给付义务就是什么？承担风险。我是养保人，对不对？我的主给付义务是什么？给付保险费嘛。我付保险费，请你帮我承担风险嘛。所以我们主给付义务应该很清楚。我养保人这一方是付费，你那边是承担风险，提供服务，对不对？好了，后来事故发生了，事故发生的时候呢？你原本抽象的承担风险的这个义务看不到摸不着了，就会具体化，具体化什么？变成保险金给我一笔钱嘛。所以你这个保险公司给我这笔保险金，不是损害赔偿，它不是违约的损害赔偿，它是主给付义务的转化。本来是提供一个服务承担风险，抽象的看不到，现在转化为具体的保险金给付。所以保险金给付这个是保险金给付是这个保险契约上在。在保险这一方的主给付义务，它不是一个赋税义务哦，它是个主给付义务，所以我们才特别强调说它是个独立的法律上请求权，它不是附随在契约下面的损害赔偿责任，不是这样。应该很好懂了，讲一次应该听得就知道了，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强调说，千万不要把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当成是一种赔偿，不是，它是什么？它是原本抽象的服务提供，承担风险的服务提供，在事故发生之后具体化为保险金的给付。原本是主给付义务的转化而已啊，它不是化成赋税的损害赔偿概念。好，那你如果这边卡卡的话，就回去念一下再总，我看什么叫契约的主给付义务。好，再来往下看呢、啊，我们往下看括号三保险业的经营这一部分考试比较不会考哦，可是这一部分会牵涉到一些我们在看保险契约的概念。我们国内啊，我们国内保险业啊。是采所谓产险、寿险分流制度了。产险跟寿险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产险跟寿险要分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产险跟寿险业哦，它在收取保险费的计算方式不一样，所以呢，它的一个规划、保险规划就会不一样。 那为什么产险跟寿险业者收取保险费的计算方式不一样呢？这个哦，我们来讲一个观念哦，这个是另外一个新的观念。咱们今天下午先把这些观念讲一讲，这样后面会比较快。我们现在讲产险好了，你拿你市价一辆100万的车子去买保险，100万的车子去买保险。如果是我啦，我拿一辆100万的车子就可以买保险，然后买一年期的。通常产险哦，保险年限都很短，因为为什么很短？标的物价值跌得非常的快啊，新车100万嘛，隔年剩80，再隔年剩64万而已。所以你会一次跟我订3年约、5年约吗？不会，因为一开始订约的时候标的价值是100，后面剩下60。那如果前面跟我说相对于100万的保险费，你后面只能跟我说相对60万的保险费，那保险费不再不给你调整，很麻烦，对不对？所以通常呢，像产险契约都保留很短期，一年一保或2年一保，那就这样子。所以你在跟我订保险契约的时候啊，你在衡量这个保险契约的时候，第一个我跟你保100万的车子，你就换车，100万的车子全部撞烂，你要负担多少损害？然后加上你有多少危险工作团体，所以就把算出一个保险费的金额出来，就是一个定额的，对，应该不是定额，就是固定的保险费的金额就算出来的。但是哦，寿险，我们讲人寿保险，寿险是特殊险，寿险这个东西是这样，目前寿险年纪一般大概保20年，有到30年。我跟你保寿险的时候，可能我只有20岁，但是呢，我一保30年的话，我是保到50岁。从20岁到50岁，你要怎么决定你的保险费？我们讲寿险是保命哦，死了就没了哦，死了就是要付保险费，那死了就是要付保险金哦。那你要怎么跟我对应保险费？你可以想象，20岁的时候保费应该比较低吧？过了30之后呢，身体开始会出毛病了，我以前猛的、啊，以前我可以这样，下了班之后去泡个澡，玩到4、5点回家，然后洗个澡睡觉，每天8点多、9点多起来哦，我还可以再去上班，保险费这样。现在哦。过2点我就受不了，我就整个昏迷，没办法，我也没办法玩，因为只会玩到2点，就一定要回家，没有昏迷。有差，然后听说我的前辈跟我讲，男子还好啦，你到40就知道，40岁开始男性荷尔蒙就下降，那时候就知道说你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我说这恐怖，人生快到尽头了吧？我年36，然后说不过你如果现在照顾得好，以后就还好，我看你应该还可以。我就想我一定要可以，不能不行，对不对？好了，所以呢？从20到30到40到50，我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基本机能就不同了。那面对死亡的风险的可能性也不一样，所以保费要怎么定？一定是上上下下、高高低低嘛。那经过保险公司的计算，然后容我画一个不是太精确的概率的概念，概率的条件，概率的图形。假设这个是保费，假设这个是风险，风险。这是风险，我们讲 risk 哦，风险。然后这个是年龄哦 ，age。据说人的一生啊，从0岁算到人瑞啊，如果是这样，据说那个死的结果是这样的，就是死亡的风险高低是这样的，差不多是这样，不会 Q 回来，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啊，这可能口罩把它拉低一点。人生是这样的，刚出生的时候啊，死亡率很高。现在医学比较发达，比较不会死。可刚出生的小朋友非常非常脆弱。如果你们看过刚出生的小朋友，很小抓出来跟个猴子一样，这么小一只，全身皮都卷的，脸是黑的，有的是红的，反正早产的是黑的，听说是这样，没看过。然后呢，会哭嘛？对，你把它放在那边不要动啊，都不要理它，那可能一小时就冷死，或许不用一小时它就冷死，不然就哭到没力的话，心脏就没力，所以你要开始呵护着它，拉把它把它把它把它把它，它的力量所以开始会走路，接下来风险就很高了，上上下下乒乒乓乓，一下子被那个床垫的绳子勒死，脖子在浴室呢，泡在澡盆里面啊，妈妈去炒个菜，电视新闻有妈妈去，然后我再回来就溺死了。他死亡的可能性非常高，但是等到4岁5岁之后呢，慢慢就比较不会了。接下来青少年呢，想死没那么容易，因为身体就很健壮了，对。接下来呢，人生到后来就开始发生问题，不死也很难。以前我就想，小朋友跌成那样摔成那样， 都没事，我儿子有一次从那个宝宝餐椅啊，但那么高啊，他站在上面，然后在那边挥手，然后下一秒就滑倒，头着地又嘣，他头下去的时候，我心脏就吐出来，然后翻身站起来哭，高手他头着地，他脖子竟然没有扭断，所以我看他哭的时候就安心，没事。可是你看看，我们现在如果大人，不要讲小朋友，不要讲老人，我们就站上去，然后跳起来头着地，你看会不会再起来？不会起来哭了，变成你的家姑姑。所以风险它是长这样。那如果风险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不是对价横平吗？对价横平的话呢？假设这条黄色的线是保费的线，对价横平吗？所以你说学保费一定跟你的风险高低有关，所以你一定会这样收，照这条线去收，然后你一直这样收。应该是正比的，我这些没画准啊，不要太苛求我。你一定是这样说嘛？黄色是假设是宝贝啊，宝贝。好，如果黄色是宝贝的话，那这样说法正常嘛？对价横平，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这样说法遇到一个先天的困难，什么困难？跟社会常态不符。你想看看，你年轻的时候啊，你父母年轻，你零岁的时候，你父母正在打拼的时候，他可能没有那么多财力付那么高的保费，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我们人生可能走到中间这个阶段，二十几了，三十几了，你的风险很低，可是你的获利状况就是比较好，因为你开始工作了嘛。接下来人生走到后半段，你的风险开始提高了，但是你敢退休了，你的财力也开始怎么样，吃老本啊，或者开始往下降了、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真的照这条黄色，照这条白色线去收这个黄色的费用、啊，我们会发现说，在我们最需要保险的前后两端，却是我们的父母或是我们自己财力最薄弱的时候。我们最不需要保险的中间这一端，像我二十几跟三十岁刚出来，就觉得我是猛了个什么一样的时候，偏偏那个时候呢，是我最不觉得需要保险，但是就是赚钱最快的时候，因为便宜，有的是便宜啊。我一天可以，以前可以一天上三堂，现在一天上完两堂，你晚上看我回去好像还笑笑的，回到家里就开始瘫在沙发那边说我快死了，就会这样。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就在想，我们不能这样收钱，应该怎么收？保险公司就想了一个方法，假设哦，以一生为起哦，以一生为标准，他们就拉一条平准线嘛，把黄色的线变成红色的线，不是红色的线不理解，反正就把黄色的线变成红色的线，就这一条，这一条线，这是平准哦。它的概念是这样，大略的概念是这样，就是这一块不是。少收了吗？对不对？这一块是少收了吗？怎么样？这些都是少收的保费嘛。然后呢，这一块不是多收的吗？横线这一块是多收的吗？是不是？如果直线跟横线能够互抵的话，那这样收的钱是一样多的。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你小的时候啊，零岁的时候，父母财力比较不好，就先帮你少收一点点，少收一点吗？等你有钱的时候啊，自己能够接收的时候，或是你的父母年纪也大的时候，就财力比较好的时候，就多缴一点，多缴一点，先把前面的补回来，就再囤一点老本，去付后面。你本来后面要付这么高，但是因为你前面多付了，就少付一点点，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的收费方式叫平准保费制。这一条曲线叫自然保费制。那目前呢，在我们的寿险啊，都是采用平准保费制。所以呢，我们在买保险的时候是这样：如果你从二十岁去买一个保险，买到四十岁啊，保险公司会把你这二十年来所有的风险全部综合起来计算，算出一个总保费，再看看你要付几期。假设。你一年一起，二十年付二十起，他如果赚到总保费是一千万的话，就摊成二十起，每起去分摊。这样听得懂意思哈？所以我目前的付费方式是这样。那你说这样的付费方式跟保险业有什么关系？有，你看，横线这一块，横线这一块，一旦我前面这里就跟这边互抵，哦，这一块跟这一块抵掉了。假设抵掉了哈，就是这边话就抵掉的话，接下来你看横线这一块，它是一种储蓄，它是一种储蓄。 储蓄在干嘛？补后面这一块，这样看懂吗？所以保险公司必须要把这笔钱帮你留下来。如果保险公司把这笔钱，你钱已经交出去给他了，他如果没有帮你把这笔钱留下来，将来到后半段的时候，保险公司就会没有财力去帮你负担后半段这一部分的保费，因为你只缴到平准线这一条嘛，那上面过这个呢？有原本概念是你预缴，它存下来了，对不对？那保险公司它就不能管它掉，所以你看寿险业者啊，它就会有比较多的财务限制。比如说，你收进来保费里面有多少钱必须被保留下来，不能够被动用，因为它是为了将来后面这一笔的需要，这样 OK 吗？那这一块横线，这一块横线在保险学的概念叫做保单价值。也就是说呢，这是这张保单超过保险公司应该收的费用而累积出来的部分，溢额的保险公司应该收的费用，前面这一小块跟这一块两块互相抵消的嘛。本来保险公司应该收的费用是下面这一条线，对不对？可是现在保险公司多收了这个横线这一块啊，那多收了这一块之后呢，它就是你这张保单多出来的价值，放在保险公司那边干嘛？将来要用的。所以这个保单价值呢，保险公司呢必须把它提拨出来，变成保单价值准备金。然后放起来，不能随便动用它。所以我常常讲啊，人寿保险有储蓄的性质，概念就是这样来的。这样 OK 吗？好，可以理解吗？好，观念上是这样，可是每一张保单都不一样。就目前实务上来说，在目前实务上保险规划来说，通常第一年的保费啊，通常第一年保费不会累积出多的保单价值。目前实务上的保险设计，包括经过保险广场规划的，通常第二年开始，我们的保费就会得出保单价值出来。一开始保单价值可能都有几块钱、几十块、几百块，但是经过长期的累积之后，保单价值会越累积越高。然后累积到后面呢，你会发现保单价值又开始慢慢变小，因为越补后面这里。也就是因为这样，这是寿险业者，寿险业者呢，他们的财务规划的要求跟产险业者不一样。产险没有什么保单价值啊，产险基本上就是100万的车子就跟你说相对100万的保险费，它就这样嘛，他没有要给我什么钱啊。但是寿险业者在留钱啊，所以这两种保险制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保险制度。所以我们在国内保险法就说，那就分开做吧。你产险业者做产险，你有一套自己的财务规划、财务的规定；寿险业者做寿险，就做什么有一定的财务规定。所以呢，我们就会有产寿险分流的概念。我来请看那个产寿险分流，这个请先看到那个第三页下面这个第二点，这观念很重要，我后面会用得到。第三页下面第二点提到说，保险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财产保险经营财产保险，人身保险业者经营人身保险，同一个保险业不得经营财产保险以及人身保险。这个我们看一下十三条这个条文。十三条这个法条提到说嘞，保险分为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嘛，怎么样？那在他第二项就说财产保险有哪些，人身保险有哪些，然后往后翻到138这个条文稍微记一下，因为这个算是观念上算是重要的法条。后面的保险业者也就是大概念就好，这个细节是不可以说完的。不过因为我们这样选择对，麻烦你稍微看一下，这是反正选择比较明确。来，请看138第一项规定说，财产保险业者经营财产保险，人身保险业经营人身保险，同一个保险业不可以兼营财产保险及人身保险业务。为什么？因为财务规划设计不同，保单性质不一样。对，因为保单性质不一样，人身保险这个所谓的保单价值准备金的概念，所以财务规划不一样，因此把产寿险分流。可是啊，在我们看到弹书哦，弹书就有趣了。弹书说啊，但是财产保险业经主管机关核准经营伤害保险、健康保险者不在此限。所以财产保险业者可以做伤害险跟健康险，伤害险跟健康险是人身保险的一种。好，我们先讲一下为什么财产保险业者可以做伤害险跟健康险。来，伤害险是什么？来，往前看到135、131条，伤害险。 现在我是迫不及待想把这些观念塞到你脑袋里，就是塞进去之后后面的东西要慢慢学啊，先塞啊，就尽量学。那这些东西其实不会有跟你讲的，各位主管都这样写的。131条第一项规定说，伤害保险在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及其所致的残废或死亡时，负给付保险金的是这意外伤害。所以伤害险又称为意外险，就俗称我们一般讲意外险，就在讲伤害险，在法律上叫伤害险。第二项说什么叫意外？他说前项意外伤害是指非由疾病引起的外来突发事故所致者。然后往前看到130条、125条、165条，健康险。他说健康保险在被保险疾病分娩及其所致残废或死亡时，负给付保险金的之责，明白吗？啊，所以像疾病嘛、分娩嘛，这些都是内在的情况产生的。所以我们现在啊，来分一下死这件事情。死啊，人生自古谁不死？死法不一样，死的时间不一样。来，请看一下101条，我们的人身保险里面啊，保死的有三种险种。101条讲寿险，101条说人寿保险在被保险在契约规定的年限内死亡啊，看到这边就好，依照契约所付，所依照契约呢付取保险金的资格。所以你看101条就讲死亡，他有没有说怎么死？没有。对寿险的概念就是死就赔，不管你怎么死，除非呢，除非发生109条第三项，我们刚刚看过那一条，除非你的死是为什么来的犯罪来的，不然的话死就赔。然后你看了101条这个死之后呢，再往后看，仅看到125条健康险，健康险就保死亡给付，怎么死？病死。现在感觉我们像在上绝命终决战的。来，再往后看131条，怎么死？意外死。所以我们人身保险呢、啊，有三种死法，一种是不管怎么死都给你的，就是寿险，有死就给的；第二种是病死才给。第三种是意外死才给。有常常听到说，为什么买保险他死了不给钱？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买的是意外险，是伤害保险，那最后死是因病而死的，那给不给啊？就不会给啊。但是这个也是实务上常发生的争议啊。例如说，实务上有个案例，农夫呢去种田，然后种田种的就死掉了，经调查中暑死亡。那请问这样是什么？这样是意外死还是意外死？判决的结果，保险公司不给的。为什么不给呢？因为中暑是体内温度升高，这不是外来突发事故的，而且太阳的变态不是外来突发的。所以呢，131条第二项这边他说，意外险是外来突发事故，那就保险判不赔哦。好，但是有另外一个案例，高山症，登山嘛，哦、爬上去，高山症两死在山上面，但是不是个死在那边，高山症是怎样？读保险还要懂点医学的常识。高山症是因为那个高度就是海拔变高，然后压力的骤减，导致我们体内的那个压力变化，我们的血压或是我们体内的压力变化所致的损害，这造成身体的伤害。那高山症是我们体内的压力，我们体内因为去没有办法迅速平衡外部的压力的关系，就大气压力的关系，造成体内压力变化急剧变化所造成身体的伤害。那这样是体内的吧？经常因为体内压力无法去适应外界大气压力的变化所造成的伤害，对不对？那这样是体内吗？最高可能就说这是外来突发的，因为他说这个是因为高度急剧的上升，你爬山爬好快，高度急剧的上升，大气压力迅速变化，以至于身体无法反应。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外来突发的事故，最高判判。所以有时候就是我不太懂啊，可能是因为我不是念医的啦。但是中暑那一块，最高判判也说这个是什么体内温度上升，然后呢，高山症那一块是说这是外部压力的变化，以至于体内无法迅速适应。他的概念是这样啊，这就说实在我叫不太懂，这些到底是怎么样，跟医学的东西。然后打算我官司，你不用担心，说你懂或不懂啊，不用担心，因为我一定会去台大请医生来这边上课的时候，跟法官讲说，高山症是怎么死的，哦，一定会有医生专家证人来，专家证人讲什么，这种话你跟法院搞不清楚嘛，法官哪会懂这些？但是如果是比较困扰，例如说，先假设，很难发生案例，之前几年在某家著名健身中心，一个老伯伯呢，运动完之后，老伯伯没有很老，60几，运动完之后去冲澡，冲澡的时候在浴室滑倒，滑倒的时候头嘣撞到那个墙壁之后。就死 怎样？这样是意外死吗？经过法院判决，结果意外伤害不赔，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死亡啊，他的撞击外伤啊，撞击外伤不是导致死亡事故的原因，他的原因是据说在撞击那一刻，他心里哦产生非常大的恐惧感，以至于他的血管爆裂的。所以他的死亡原因不是因为撞击那一下，而是他的血压急剧变高，人家就俗称那个台语叫做被会共鸣了，就因为这样而死掉。所以这不算意外，因为是体内的因素造成，他是因为自己吓死，不是撞死。这样，哦，保险就碰到这些嘛，对不对？以后你们就会碰到这种案例啊。还有另外一个案件也是，果然蛮有趣的。一个医生哦，医生50几啊、哦，他被铁卷门压死，就铁卷门压破胸腔，他倒在那个铁卷门下面。铁卷门压破胸腔之后呢，就因为压就是过度压迫，然后他里面的肺泡就破裂了，就死掉了。死掉之后到底是自杀的，还是他是意外的，引起非常大的争议。为什么？因为法医去看，但实在没有敢动了，要请法官、检察官来相应这里。他手上拿着铁卷门的凶器，然后呢，他没有服用任何药品，也没有酒精或其他精神上失忆的反应都没有。那他到底是躺在那边按遥控器按下来，把自己压死，这死法太妙了，还是说他想要钻出来，来不及被压死，又来不及关？那有人这是有争议啊，在法律里面的保险公司说，如果他钻出来的话，他应该是头朝地面。可是不是啊，那个医生是头朝上面，这样听懂意思吗？就应该这样讲，我自己小时候我们家里还有铁卷门的时候，我如果我要出门，我有时候会懒得按钮，我在家里先把那个铁卷放下来，然后把它钻出去嘛。我会讲，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嘛，对不对？我会这样做。那个医生搞不好是这样，只是因为他年纪比较大，身手没有我们小朋友矫健的差别。那他就说正常的应该是会降下去啊。可是哦，我就我人生经验来说啊，如果真的来不及的时候，其实就是仰着从下面弄出去会比较快，因为你要这样钻过去的时候，你会拱起来，会有背的高度嘛，就比较慢。但是如果躺着的时候用手这样撑啊，像花式翻过来一样，这样会比较快。所以想那个医生会不会是，例如说他可能觉得快来不及了，他就开始倒地想要滚翻，或者把自己身体推出那个门外，然后在过程当中被压死，也有可能啊，天晓得。那有一个说，那、啊、如果他真的是要自杀的话，他真的如果真的想要他不要自杀的话，他就把铁卷按停，他手上握着遥控器啊，保险公司说的、啊，他可以按停啊。可是我在想，在那么惊慌失措的情况之下按遥控器，第一个有按到吗？第二个有那个按准吗？第三个遥控器有电？我讲真的，我申请勘验那个遥控器在里面的水液。经过检验，电力薄弱可以，但是有可能是因为它有按，但是没有停啊，有可能是这样嘛。所以在那个个案里面呢，法官认为他的死因到底是自杀，疑点重重。但是保险公司拒赔，必须证明这个被保险是故意自杀的。那后来法院认为疑点重重，所以就认为保险公司无法证明他是自杀，赔钱。不是我去证明他不是自杀，是保险公司证明他是自杀嘛？所以我们要提观众提出质疑啊，他说以后你打保险就会打这种官司，你会看各式各样的事吧，然后就怎么死了。那这有很多案例可以讲，只是说稍微了解一下这个状况。好，所以总而言之呢，保险法上的死是这样，它有很多种死法。那产险呢？那寿险呢？除了保死之外，还有保活的，比较有希望的感觉。来，请往后看135-1。1351这边提到说，年金保险人啊，在被保险生存期间或特定期间内，依照契约付一次或分期给付的一定金额的责任。年金保险，大家都听过我们有国民年金保险嘛，对不对？那年金保险是怎样的概念？它是为了弥补，它是为了要去分散老年的经济风险。年轻人不用怕没钱赚，愿意做都会有钱赚，养活自己没问题。可是就怕年轻人赚的钱都没有储蓄，等到年老70-80的时候，你想赚点没有钱赚的时候，那时候你又天天是最花钱的时候，你可能会要死不多，要死很多，对不对？但那个时候呢，你要很多钱嘛、啊， 哎，赔钱怎么办？年轻的时候就保年金保险，年轻的时候保年金保险，把一笔钱储蓄下来，等到年纪老的时候，比如说从70岁开始起步，付到什么时候？付到你死为止。你活这一天，我就付你保险费，用你以前缴的保险费呢，或者变成保险金来养你，让你的老年经济生活无虞。对年金保险的概念，对年金保险是保活不保死，死了你就没有经济风险，活着还是一种负担啊。人活着是一件很累的事啊，你要吃喝拉撒睡多少钱，对不对？那如果你没有钱，就没办法过活嘛。所以年金保险就是保你老年生活的吃喝拉撒睡的这些经济所需。所以他的给付金的话，他给付保险金的条件是：你活着我给你钱。所以你看，他这个是比较有希望的保险啊，活越久，领越久。像他第二保险公司讲的那个保险，说领到活到老，领到老，领到死为止，有没有？然后呢，像有些保险公司那种还很年轻的话，你如果说100岁，他会给你什么祝寿金？像这些，其实就是他把保险给付成各式各样的衣服给你，谁能有机会拿到100岁的祝寿金？不多嘛。所以他可以用这个来吸引你说，你看我还有100岁祝寿金，对不起，我还有200岁祝寿金，这样子，他没有拿到这个。所以总而言之呢，保险的给付方式有很多种。那你看这么多种里面，从寿险、健康险、伤害险到年金保险，哪些东西跟财产比较像？跟财产保险比较像，最像的是意外险啊。意外险是造成意外事故嘛，你坐在车子里面被车撞死的几率，跟车子被撞烂的几率差不多啊。这个天上掉下来，那掉下来，肯定是几率问题吧？跟你身体健康状况无关嘛，对不对？你看寿险是活死就赔，活越久然后保费缴越多嘛。那年金保险是怎么样？活越久然后保险金领越多嘛。所以这些都跟你身体状况有关系哦。可是寿险这东西，跟你身体状那个伤害险这种东西，跟你身体状况无关啊。这样可以理解吗？好，再来，健康险跟财产保险在某一部分很像。你说，健康险不是死吗？它跟身体状况有关。好，健康险呢？你再仔细看，是125条。他们健康保险与被保险疾病分娩或其所致残废患死亡的负几万金额之责。这样听起来，健康险是什么？死给钱，对不对？可是它不见得是死才给嘛。你仔细看哦，他说嘞，健康保险在被保险疾病分娩及其所致残废或死亡负几万金额之责。那再往下看，第二126条说。保险人在订健康保险之前呢，和健保险契约之前，对被保险应该施以健康检查，按这些费用呢由保险负担。然后再往后看哦，127条说，保险契约订立时，被保险已经在疾病或妊娠情况中止，保险对事项疾病或分娩不负给付金额之责任。所以健康险从看到127，你就会发现说，它除了赔死之外啊，那我说，如果在订契约的时候是被保险在疾病中，对这项疾病是给付它不理赔。健康险有一种很重要的给付，就是医药费用。人的死不会那么快啊，如果是意外死很快嘛，嘣一下就没了。那种病死呢，有时候都很久了、啊。那病死的情形要不要支付医药费？要啊，那医药费要支出，对不对？那支出这些医药费，不就跟财产保险很像？因为它就是具体损害嘛。所以健康险里面有实支实付型的医药费用啊，是具体损害，跟财产保险很像。伤害险呢，它保的是意外突发事故嘛，也跟财产保险很像嘛。所以呢，我们这138条的弹珠就说了，好了，你产险业者，我也跟你做健康险跟伤害险好了。好，所以138条提到说，这个原则上虽然是同一个保险业不可兼营人身保险跟财产保险，不过138条第一项弹珠，它也开放产险业者可以做健康险跟伤害险，原因是因为人身保险的4种险种里面呢、啊，健康险它有限额型的医疗费用给付是具体损害，伤害险它保的是意外事故，跟财产保险限制比较接近，所以它就让保险业去做这个，让产险业者去做这个。那寿险跟年金保险呢？它都有保单价准备金的问题，因为它都有储蓄的概念，虽然这不是财产保险业者的概念。这样 OK 吗？好，好，那再回来看到第二页这里了。既然保险业，我们这样讲起来，保险业它是一个社会安定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它提供一个保障，什么保障？有钱的时候缴保险费嘛，累积起来，遇到灾难的时候，保险事故加以给付。尤其在寿险里面，有些寿险里面有那笔老人家的准备金。现在如果说一家保险公司新成立的，出来招募人身保险，出来卖寿险，然后呢，就收了30万的保护好了，这30万保护都是新的，年纪都在20岁到30岁之间。这家保险公司当下就收好多保险费，对不对？那这家保险公司什么时候大概开始付保险金？30年后，你懂意思吗？ 寿险嘛，这样子来保的都是20岁跟30岁之间的人嘛。保险公司开始要付保险，需要开始付保险金，可能是30岁以后的事了吧？这样 OK 吗？那现在他会不会付？还是有机会付啊？有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生病啊，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早走啊，那就是他就机会，但是付的几率不大。可是你看哦，我现在在收钱，从现在开始收一年、收两年、收三年、收四年、收五年、收六年、收七年、收八年、收九年、收十年，我怎么要付20年或30年后？那我收到第20年的时候，我就要跑了，我就把收的保险费还款就走了，那你们怎么办？你们要有保险费、要有保险金的时候就没有机会要保险，因为我已经要跑了。所以保险业者本身呢，他的道德要求、道德程度要求要很高，因此保险业就是我们所称的金融业之一，他必须做到金融主管机关的高度管制。也就是因为这样呢，我们登交法的那个保险法定的一条说，保险业不得，那非保险业不得经营保险或类似保险的业务。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是一样，登交法规定说，我们证券商非金主管机关许可不得经营，银行业也是非金主管机关许可不得经营，保险业也是非金主管机关许可不得经营。因为他们牵涉到都是保护跟什么存户的权益，所以呢，就有这个136条特别记啊，他就提到说，保险是个重要的社会机制啊，为了确保保险业主对健全的那个稳定健全的财务还有从业人员这个的要求，要有适宜的内部和外部控制。好，那这个还要写啊，非保险业不可以经营保险或类似保险业务。保险就是我挂卡放出来说我在卖保险嘛，我不是一个已有合法经营执照保险公司，可是我就挂卡放出来我在卖保险，那就是我经营保险业务没有问题。可是大家都知道台湾的房产会涨，我就不要卖保险嘛。我们来组一个互助会，什么互助会呢？就是每一个人缴500块的会费，然后呢，我们约定好说，我们这群会员里面呢、啊，如果谁往生的话、啊，我们就给他20万。那这样我们做的是保险，我就说不是啊，这个叫互助会。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呢。我刚退伍那一年，花了46000块买了一辆机车，然后那个机车行老板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缴2000块？那个服务费，我说什么服务费？他说是这样的、啊、哦，他说他的客户跟他买机车的人、啊，然后都跟他缴2000块。如果我的车子啊，2年内不见的话，全额退费给我，那这2000块是服务费。我那时候心中马上组织起来类似保险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啊，他的客户是跟他买车的人嘛，对不对？危险风险团体怎么样？我们缴了叫服务费没有错，跟他现在做保险有什么不一样？很像嘛，对吧？就是保，是一个承担风险代价。如果我的车被偷，那就46000给我，那不是保险金吗？可能他2年后随便算了，可能因为对象里面的可能没有怎么样。可是外观上不叫保险啊，可是实际上跟保险功能不是一样。所以什么叫类似保险的行为？请看第3页上面这个定义。我们说它的功能哦，就是属于保险，它实际上是一种保险的概念，只是它的外观上没有使用保险或保险契约的名称而已。常常会使用什么呢？福利金啊、公积金啊、互助金啊这些名称。意思就是说，回到民法去看嘛，我们在定代资关系的时候，各种契约的时候，我们是看契约的名称吗？与其呢，我们是看契约里面的给付义务双方的关系为何，认定来认定契约的种类吧，对不对？所以呢，如果实际上就是个借贷契约，他写一个保管条说我们是保管契约，那这样有用吗？没有用啊，那还是借贷契约嘛。所以你看到这边的概念就是，只要你是保险，本质上是个保险的行为，提供保险的功能，不管你怎么装，用什么名词、什么会都一样，这样也不能做。所以我们在法条上嘛，什么类似保险？好，我们往下看下面这个问题啊，这是曾经发生过一个实务上的案例。这个案例说了，在实务界里面呢，这个案例说 ，A 呢以蒋公司的名义招揽民间互助会的时候，除了订立民间互助会契约书之外，另外以互助救济金契约去订立一个这个东西。然后约定呢、啊，如果会员因为意外死亡或残废的时候，会员本人或他的受益人可以请具相关文件申请互救济金。那甲公司从会员缴交的会费当中提拨500块的服务费，由甲公司寄存在信托账号里面。不理说甲公司有没有违反保险法136条第2项和167条的行者。好，这边一个观念就是，只要是金融业，不管银行、证券、保险，只要没有经过许可就经营这些业务的话，就会行者。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那往下看实务见解，这是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判的1989年的时候判的。这个判决是这样说，他就说啦，上开互助救济金契约是甲公司片面拟定会员无风险的。就有点像搭售的概念一样，你要加入我的这个互助会的时候，就要去参加这个互助救济金契约了。他说跟第3条定交保的定义不一样，交保人的定义就只向保险公司邀约啦。那他的意思是说啊，这个是来，他不是来邀约啊，他来参加民间互助会啊，然后被主动提拨一笔钱去缴这个所谓的服务费啊，所以他没有做保险的邀约，他的邀约是说我要参加互助会啊， 啊，这是他的说法，律师辩的，这是法院裁的。但他又说了，这个500块也是由甲公司单方面所提拨，会员无从要求扣除了。哦，你来参加就一定被扣500块了，说不要也不行啊。第三个提到说，甲公司跟会员之间并没有交保承保的意思表示啊，因为他们主观上的认识说我在起互助会啊，互助救济金啊，我在起保险啊。再往下看，第四个说，而且他没有保险费跟保险金的大数法则精密计算的最佳关系，意思就是说，没有保险费跟保险金的这些随便算的啦、啊，这500块呢，500块的服务费呢，这随便你的、啊，没有什么精密计算的结果，跟对象平原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律师将辩完了之后，他就认为说，他们做这个行为很明显不是保险，然后他又说这个也不叫类似保险哦、啊，所以就没有违反保险法136条第二项还有167的刑责，然后法院就采纳他这个见解，判他无罪。而如果是这样的话，假设这个见解可行的话，那以后什么东西叫类似保险吗？类似保险的概念就是认为说，它不是用保险的名称，但是它提供等同或类似保险的服务啊。所以你看这个案例里面呢，它做的这个服务不就是保险的服务吗？凝聚资金填补损害嘛，对不对？保险基本概念，凝聚小资本，然后怎么样？提供大保障啊，那不就是这样吗？每个人提供500块的服务费，接下来呢，凝聚小资本嘛。那如果有人死亡，那就给他保险金啊，他不叫保险金啊，他只给那个名字叫救济金而已、啊。所以名称不是重点嘛，重点在于功能啊。所以你往下看，学说界你认为说，其实只要一方交付金钱给他方，不管这个金钱你把它叫什么名字啊，或是说呢，他方凝只要他方凝聚多数资金，凝聚资金，然后对于受损害者的一方予以给付，这就是保险的概念啊。保险概念就是凝聚小资本，提供大保障，只要有这样的行为就是保险，不管他用的名称是什么。如果不这样认定的话，136条说不得做类似保险行为，这个法律跟废物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们为了落实136条的功能，其实我们禁止的是什么？不要有假借保险或其他任何名义来做凝聚资金的行为。这个呢，我们可以拿三个法一并谈。哪三个法？银行法、保险法、证交法。如果以后想做账务律师的话，三个法都要读。第一个证交法，有上部的回想一下，证交法第二十二条说，在申报公账或资金之前，要先向主管机关申请合格嘛，申报生效，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么做呢，以前是2年以下的徒刑，去年12月修完法之后，变成5年以下的徒刑。为什么要这样搞？因为如果没有经主管机关的管制，就搬出一家公司，想说这家公司的前景多好就多好，用发股票的方式吸引你们手上的资金，那我就产生一个凝聚资金的作用。如果闹好呢，你们就会受害，我就从公众身上取得一笔钱。所以证交法22条说，如果胆敢这样做的话，以前放在175条，现在搬到174条，说5年以下的徒刑。银行法也是，银行法哦。没有经过许可不可进银行业哦。如果你没有经过许可进银行业的话，一样有刑责。那它的概念是什么呢？例如说，假设啊，现在银行的利率，我们讲活存利率好了啊，活存利率大概1%啊。那如果啊，我跟你们讲说了，来了，你们钱哦不要存银行，你们钱来借我，然后我给你6%的利息，或是你钱来借我，我给你12%的利息，不是我借你钱哦，是你钱借我，我给你12%的利息。如果是这样，你们会不会想说，算了，就不要存银行，存我这边，存我这边可以拿12%利息，对不对？如果是你我之间的关系的话，那无所谓，银行法不管。可是如果我以这个为名义啊，年息12%的名义，就跟社会大众集资的话，我有没有可能每一个人都想说多赚一点利息，就把你的钱100万、50万、10万这样存到我这边来？没什么关系，这10万人好，所以怎么会这样啊？对不对？所以你看证交法那边是我弄一家公司来跟你们削钱，你们跟人骗钱。然后银行法呢，我是用高利率来吸你们，跟你们骗钱嘛，所以一样会受罚。保险法这边是怎么样？我就搞一个保险的游戏，所以我们这个是保险哈，每一个人交一点钱出来，对不对？那等到谁发生事情啊，我就把钱呢交给这个人。那如果发生事情，钱会交给你啊。我用保险的故事，就凝聚你们一笔资金，那凝聚完了之后呢，我也跑，这样可以理解吗？他的行为根本就都是一样，只是手法不同。银行法管的是你不要假借高利率来吸引人家把钱借给你，保险法是你不要假借保险这个名义来让大家把钱当成保险费交给你，证交法说不要假借投资开创梦想的名义让大家以认股份为方式把钱交给你，所以这些法律规范都是不要做吸金的行为，因为如果我可以这样再印出来吸金的话，那公共的交易秩序就会受我影响，你们以后就会不信赖保险，不信赖银行，不信赖证券的发行，所以这些法律就会有一样的规范。 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呢，保险法这边就这么说，不可以这样搞的话，就会有刑责。啊，这很明显的，这个实务见解很糟糕，这个标准啊。那类似保险呢，其实研究所很少考，但是不是没有考过，所以不要注意一下。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晚上是20分钟，这种必须会来讲。